三，钱太太，你有几个孩子？ 有五个。 都是女孩子吗？ 不都是，第一、第二个是女的，第四、第五个也是女的，就第三个是男孩子。 几个是中学生？ 只有第四个孩子是中学生，大女儿、二女儿、儿子都是大学生，小女儿是小学生。 钱太太，你有几个孩子？ 有五个。 都是女孩子吗？ 不都是，第一、第二个是女的，第四、第五个也是女的，就第三个是男孩子。 几个是中学生？ 只有第四个孩子是中学生，大女儿、二女儿、儿子都是大学生，小女儿是小学生。